资治通鉴卷第199，唐纪十五，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下。贞观22年夏4月丁巳，又武后将军梁建方及松外蛮破之。初，西周都督刘伯英上言松外诸蛮赞降复叛，请出师讨之，以通西尔天竺之道。敕建方发巴蜀13州兵讨之，蛮酋双涉率众拒战，建方击败之，杀获1000余人，群蛮震慑，亡窜山谷。建方分遣使者欲以利害，皆来归附，前后至者70部，户109300。建方属其酋长蒙和等为县令，各同所部，莫不感悦。因遣使亦希尔和，其帅杨胜大骇，据船将遁。使者小欲以威信，胜遂请降。其弟有杨、李、赵、董等数十姓，各据一州，大者600，小者200-300户，无大军长，不相统一。语虽小额，其生业风俗大略与中国同，自云本皆华人，其所异者以12月为岁首。几位契丹汝河主屈据率众内附，以其地至玄州，以屈据为刺史，立瀛州都督府。甲子，乌湖镇将古神感将兵浮海击高黎，与高黎部骑5000战于义山，破之。其夜，高黎10000余人袭神感船，神感设伏，又破之而还。初，西突厥以皮多禄可汗以阿史那贺鲁为夜户，居多罗斯水，在西周北1500里，统处月、处密、史苏、哥罗禄、施必五姓之众。以皮多禄奔突火罗，以皮射贵可汗遣兵破逐之，部落亡散。以亥，贺鲁率其余众数千丈内属，召处之于亭州莫贺城，拜左骁卫将军。贺鲁闻唐兵讨秋辞，请为向导，仍从数十骑入朝，上以为昆丘道行军总管，后厌赐而遣之。五月庚子，右卫帅长史王玄策及地那福帝王阿罗那顺破之。初，中天竺王施罗益多兵最强，四天竺皆臣之。玄策奉使至天竺，诸国皆遣使入贡，会施罗益多族，国中大乱。其臣阿罗那顺自立，发胡兵攻玄策，玄策率从者30人与战，力不敌，悉为所擒。阿罗那顺尽掠诸国贡物，玄策脱身消遁，抵吐蕃西境，以书征邻国兵。吐蕃遣精锐1200人，尼婆国遣7000余骑赴之。 玄策与其父蒋师仁率二国之兵进至中天竺所居察伯河罗城，连战三日，大破之，斩首三千余级，覆水溺死者且万人。阿罗那顺弃城走，更收余众，还与师仁战，又破之，擒阿罗那顺。余众奉其妃及王子，祖前陀未将，师仁进击之，众溃，获其妃及王子，虏男女万二千人。于是天竺响震，城邑聚落降者580余所，扶阿罗那顺已归，以玄策为朝散大夫。六月乙丑，以白檄部为居延州。癸酉，特进宋公萧与卒。太常议事曰德，尚书议事曰素。上曰：事者行之计，当得其时。可事曰真贬公。子睿嗣，赏上女襄城公主，上欲为之迎帝，公主故辞曰：父是舅姑，当朝夕侍侧，若居别地，所缺多矣。上乃命给予帝而迎之。上以高丽困毙，亦以明年发30万众，一举灭之。或以为大军东征，须备精粹之粮，非畜圣所能载，一据舟舰为水运，隋末剑南独无寇道，蜀者辽东之役，剑南复不遇及，其百姓富庶，以使之造舟舰，上从之。秋七月，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，大者或长百尺，其广半之，别遣使行水道，自巫峡抵江阳，趋莱州。庚寅，西突厥相屈力绰请率所部从讨秋瓷。初，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李君县直玄武门，时太白吕昼县太史詹云女主昌。民间又传密记云：唐三世之后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，上悟之，会与诸武臣宴宫中，行酒令，使各言小名。君献自言名武娘，上愕然，因笑曰：何物女子，乃尔勇健。又以君献官称封邑皆有武字，深悟之，后初为化州刺史。有布衣袁道信，自言能决力，晓佛法。君献深敬信之，硕相从，秉人语，欲使奏君献与妖人交通，谋不轨。人臣君献作诸，即没其家。赏密问太史令李淳风，密记所云，信有之乎？对曰：臣仰积天象，俯察历数，其人已在陛下宫中，为亲属，自今不过30年，当望天下杀唐子孙殆尽， 其兆既成矣。上曰：疑似者尽杀之，何如？对曰：天之所命，人不能为也。亡者不死，徒多杀无辜。且自今以往30年，其人已老，庶几颇有慈心，为祸或浅。今借使得而杀之，天或生壮者似其怨毒，恐陛下子孙无一类矣。上乃止。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龄留守京师，即睹上征赴玉华宫，监于入殿，指御座侧乃下，相对流涕，因流宫下，闻其小玉则喜形于色，家具则忧悴。玄龄谓诸子曰：吾受主上厚恩，今天下无事，为东征未已，群臣莫敢谏。吾知而不言，死有余责。乃上表谏，以为：老子曰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陛下功名威德，亦可足矣。拓地开疆，亦可止矣。且陛下每决一重求，必令3赋5奏，仅肃善之音乐者，众人命也。今屈无罪之士卒，委之锋刃之下，使肝脑涂地，独不足悯乎？相使高离，为师臣节，诛之可也；侵扰百姓，灭之可也；他日能为中国患，除之可也。今无此3条，而作凡中国，内为前代雪耻，外为新罗报仇，岂非所存者小，所损者大乎？愿陛下须高离自心，焚凌波之船，罢应募之众，自然华夷庆赖，远宿尔安。臣旦夕入地，倘蒙露此哀鸣，死且不朽。玄龄子一爱，赏上女高阳公主。上谓公主曰：彼病笃如此，尚能忧我国家。赏自临事，握手与绝，悲不自生。癸卯，薨。柳芳曰：玄龄左太宗定天下，即中相位，凡32年，天下号为贤相，然无迹可寻，得以治矣。故太宗定祸乱而防度不严公，王位善见证而防度让其贤，因为善将兵而防度行其道，礼治太平，善归人主，为唐宗臣宜哉。八月即有朔，日有食之。丁丑，敕越州都督府及婺、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1100艘。辛未，遣左领军大将军执师司隶出金山道及薛延陀于寇。九月庚辰，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舍尔及处月处密破之，余众西降。癸未，薛万彻等伐高黎环，万彻在军中 使气灵物，裴行方奏其愿望，作除名，留相州。己丑，新罗奏为百计所攻，破其十三城。己亥，以黄门侍郎楚遂良为中书令。强伟等发民造船，亦及山辽、雅、琼梅三州辽反。人吟遣茂州都督张士贵、右卫将军梁建方发陇右陕中兵二万余人以击之。蜀人苦造船之意，或起叔侄故潭州人造船，上许之。州县都破严籍，民至卖田宅，遇子女不能供，股价永贵，见外骚然。上闻之，遣司农少卿长孙之人持意往视之。之人奏称，蜀人脆弱，不耐劳具，大船一艘，拥捐2236匹，山谷已伐之木，晚夜未毕，复征船拥，二世并集，民不能堪，宜加存养。上乃斥潭州船拥皆从官己。冬十月癸丑，车驾还京师。回纥突弥度兄子乌合，征其叔母。乌合与巨鹿莫贺达官巨罗伯，皆突厥车鼻可汗之婿也，相与谋杀突弥度，以归车鼻。乌合夜饮十余计，袭突弥度，杀之。燕然副都护袁礼臣使人诱乌合，许奏以为瀚海都督。乌合轻骑亦礼臣谢，礼臣执而斩之，以闻。上恐回纥部落离散，遣兵部尚书崔敦礼往安抚之。久之，巨罗伯入县，上留之不遣。阿史那舍尔既破处月处密，引兵自燕齐之西取秋辞北境，分兵为五道，出其不意。燕齐王薛婆阿那之弃城奔秋辞，保其东境。舍尔遣兵追击，擒而斩之，立其从父弟先纳准为燕齐王，使修职贡。秋辞大震，守将多弃城走。舍尔进屯弃口，去其都城300里，遣伊州刺史韩威率千余骑为前锋，又骁卫将军曹继书刺之，至多贺城。秋辞王喝利布失毕，其相挪利、节烈颠率众50000拒战，封任府街，威引兵伪遁，秋辞西众追之，行30里，与季书军合，秋辞惧，将却，季书乘之，秋辞大败，逐北80里。贾诩以回纥突弥度子前左屯卫大将军婆润为左骁卫大将军，大肆立发，瀚海都督。11月庚子，契丹率哭歌，西率可渡者，并率所部内属，以契丹部为松漠府，以哭歌为都督，又以其别帅达基等部为翘落等九州。 各以其汝河主为刺史，以西部为饶乐府，以可渡者为都督，又以其别帅阿惠等部为若水等五州，以各以其汝河主为刺史。辛丑，指东夷校尉官于瀛州。十二月庚午，太子为文德皇后做大慈恩寺成。秋慈王不失毕祭拜，走保都城。阿史那舍尔进军逼之，不失毕轻骑西走。舍尔拔其城，使安西都护郭孝恪守之。沙州刺史苏海正上年奉御薛万倍率精骑追不失毕，行600里，不失毕窘急，保拔换城。舍尔进军攻之，四旬，闰月丁丑拔之，擒不失毕及节烈颠，挪力脱身走，前引西突厥之众并齐国兵10000余人袭击孝恪。孝恪迎于城外，秋辞人或告之，孝恪不以为意。挪力掩至，孝恪率所部1000余人将入城，挪力之众已登城矣。城中降胡与之相应，共击孝恪，使刃如雨。孝恪不能敌，将复出，死于西门。城中大扰，仓部郎中崔义超、赵牧得200人，为军资财物，与秋辞战于城中。曹季书、韩威亦迎于城外，自城西北隅击之。挪力惊速乃退，斩首3000余级，城中始定。后旬余日，挪力复引山北秋辞10000余人驱都城，季书逆战，大破之，斩首8000级。挪力单骑走，秋辞人执之，以逸军门。阿史那舍尔前后破其大城五，前左卫郎将全知府亦诸城，开市祸福，皆相率请降，凡得700余城，虏男女数万口。舍尔乃召其父老，宣国威灵，欲以伐罪之意，立齐王之弟叶护为王。秋辞人大喜，西域震骇，西突厥、于田、安国征馈驼马军粮，舍尔乐食济功而还。戊寅，以昆丘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阿史那赫鲁为伏尼沙波罗叶护，赐以古道，使招讨西突厥之卫服者。癸未，新罗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献。春秋，贞德之地也，上以春秋为特进。文王为左武卫将军。春秋请改张服从中国，内出东服赐之。23年春正月辛亥，秋辞王不失毕及其相挪力等至京师，上则让而释之，以不失毕为左武卫中郎将。西南涂墨之等蛮内附，以其地为傍、望、览丘四州，立朗州都督府。上以突厥车鼻可汗不入朝， 遣右骁卫郎将高侃发回纥、仆谷等兵袭击之，兵入其境，诸部落相继来降。拔西密突屯、肥罗察降，以其地至新黎州。二月丙戌，至瑶池都督府，立安西都护。戊子，以左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。三月丙辰，至丰州都督府，使燕然都护李素立兼都督。去东汉，致仕十余。辛酉，赏立即至显道门外，赦天下。丁卯，敕太子于金掖门听政。夏四月乙亥，上行幸翠微宫，上谓太子曰：“李世基才智有余，然如与之无恩，恐不能怀服。我今处之，若其即行，似我死，汝于后用为仆业，亲任之。若徘徊故望，当杀之耳。”五月戊午，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基为叠州都督。世基受诏，不至家而去。辛酉，开府仪同三司魏景武功李敬薨，上苦力增据，太子昼夜不离侧，或累日不食，发有变白者，上泣曰：“汝能孝爱如此，吾死何恨？”丁卯即笃，召长孙无忌入寒风殿，上卧，引手门无忌仪，无忌哭，悲不自生。上敬不得有所言，因令无忌出。己巳，复召无忌及褚遂良入卧内，谓之曰：“朕今悉以后事复功倍，太子仁孝，功倍所知，善辅导之。”谓太子曰：“吾既遂良在，汝勿忧天下。”又谓遂良曰：“吾既尽忠于我，我有天下，多其利也。我死，勿令谗人见之。”仍令遂良草遗诏，有请上崩。太子拥无忌景，嚎痛将绝。无忌懒涕，请处分众事以安内外。太子哀嚎不已。无忌曰：“主上以宗庙社稷赴殿下，岂得效匹夫为哭泣乎？”乃密不发丧。庚午，无忌等请太子先还，非忌敬兵及旧将皆从。辛未，太子入京城，大行遇马于侍卫如平日，祭太子而至，顿于两仪殿，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，少詹事张行成兼侍中，以检校刑部尚书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继甫兼中书令。人参发丧太极殿，宣遗诏，太子即位。军国大事不可停缺，平常细务委之有司。诸王为都督刺史者 并听奔丧。蒲王泰不再来献，把辽东之邑及诸土木之功，四夷之人入侍于朝，及来朝贡者数百人，闻丧皆痛哭，剪发离面割耳，流血洒地。六月甲戌朔，高宗即位，赦天下。丁丑，以叠州都督李基为特进，检校洛州刺史、洛阳公留守。先是，太宗二明，令天下不廉言者务必。至是，始改官名，反先帝讳者。癸未，以长孙无忌为太尉，兼检校中书令，知尚书、门下二省事。无忌故辞知尚书省事，帝许之，仍令以太尉同中书、门下三品。癸巳，以李基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阿史那舍尔之破秋辞也，行军长史薛万倍请因兵危水于田王伏蛇信入朝，舍尔从之。秋七月己酉，伏蛇信随万倍入朝，诏入夜子宫。八月癸酉，夜地震，晋州尤甚，压杀五千余人。庚寅，葬文皇帝于昭陵，庙号太宗。阿史那舍尔弃毕合力，请杀身殉葬，上遣人欲以先旨不许。蛮夷军长为先帝所擒俘者协力等十四人，皆着实为其相，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。丁酉，礼部尚书许敬宗奏弘农府君庙应毁，请藏主于西夹市，从之。九月乙卯，以李基为左仆射。冬十月，以突厥诸部至舍利等五州立云中都督府，苏农等六州立定襄都督府。乙亥，上问大理卿唐林细求之数，对曰：现求五十余人，唯二人应死。上月，上长陆细求，前清所处者多豪呼称冤，临所处者独无言。上怪问其故，求曰：唐清所处本自无冤。上叹息良久，曰：治愈者不当如是也。上以吐蕃赞普弄赞为驸马都尉，封西海郡王。赞普致书于长孙无忌等云：天子初即位，臣下有不忠者，当勒兵复国讨除之。十二月，召蒲王泰开府至辽蜀，车服真善，特加优异。